望向編輯部。 哇屌。 係。 屌乜嘢 冇嘢。因为我睇到有条癫佬叫 Stephen Long 呢佢咪喺414方度问 Tony 有冇喺澳门炒骨灰庵位我哋唔知道所以唔可以代佢答。 点解问 Tony?Tony 梗係唔会啦。Tony 好 ,Tony 一直嘅立佢冇听节目㗎嘛因为。其实 Tony 同我哋嘅立场是一样嘅。就係、是、我哋唔 buy 骨灰庵呢套嘢㗎因为讲真的骨灰嗰、那个即係骨灰嗰个钟呢我认为摆喺屋企系冇问题嘅。咁 我都系摆喺屋企嘅以前。 Tony 都系咁讲啊，即系其实就冇必要揾个地方专系挤骨灰嘅。同埋骨灰庵呢样嘢系好封建嘅，Tony 系好反对，Tony 讲好多次啊。所以如果你话 Tony 有冇炒澳门骨灰庵，其实系污蔑紧 Tony。讲真，呢啲咧，即系讲真，人粉咧最中意污蔑我哋噶啦。咁佢如果想继续污蔑咧，就冇办法。嗱，不过我要讲一样嘢，再澄清翻就系、是、Tony 咧，佢就即系俾咗一个最后通牒我哋，就唔准我哋再讲呢个人民力量。 我唔建议啫，唔好话唔准，唔建议啊。 唔建议我哋，即我当系最后通牒噶啦。因为佢话咧，如果再讲人民力量咧，我呢个节目就要腰斩，就好似轮流转咁要腰斩噶啦。所以我哋唔会再讲。 系真系惨啊！唔讲咯， 我哋所以就唔会再讲啦。因为佢话佢嘅原因咧，就其实我都明白嘅，就系、是、因为呢个 2% 嘅组织咧系唔值得关注，同埋我哋固有嘅客户咧系好唔中意呢个组织嘅。咁 嗯，好啦，就讲到呢度啦，咁样 讲呢度啦吓。咁头先我哋就讲啦，想讲到想开一次就系讲下香港嚟嘅新香港去外国嘅新移民同大陆去外国嘅新移民有咩分别？咁啊睇下佢哋即系边一种移民咧，对外国嘅经济咧会有更大嘅帮助。 哇，好大冲击喎！呢、這个屌你，我惊打够烂晒你玻璃心嘅。 香港人其实讲真，即系新近移民嗰啲人咧。有好多都系熱狗嚟嘅， 尤其是新移民喎，有啲 佢哋好熱衷做一樣嘢，就係性器官換呢個居留權， 或者 share 熱血時報嗰啲嘢啦，都有嘅 嚇。唔係佢最主要就係性器官換居留權，同埋佢 之後就可以耀武揚威啊嘛，翻到香港係嘛？ 佢係講一套做一套嘅，但係因為有好多嗰啲人咧用性器官嚟換呢、這個居留權咧。是会娶一些有身份或者嫁一些有身份的大陆人。你老板是啊。 你讲真的 我讲真的。 调转了因为。 调转了什么调转了娶或者嫁。 以前通常大陆人多一嘛。 是啊现在倒转了没错。 哎、 他有很多有很多热血公民即是的支持者或者热血时报的支持者都是。 教人这么做。 啊 嗯。 他们教人这么做。 喂，咁话我又想问下你啦，咁佢哋唔系觉得啲大陆人嫁嚟香港都系为咗加身份嘅啫？咁如果你咁讲，系咪污蔑嘅香港人咧？香港人系唔咩嘅？系唔中意啲身份嗰啲咁嘅嘢嘅？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嘛，同埋香港已经咩啊嘛？佢哋话香港已经佢哋有一句嘅，香港已经毁灭啊，定系咩啊？唔捻记得。 香港已死啊！ 香港已死， 赤化沦陷啊！ 赤化沦陷系啦，赤化沦陷，仲有已死，总之系嗰类啦。咁佢要逃走嘛，逃出香港啊嘛，咁咪要一个方舟咯。佢、 哦、 就用性器官搭上另外一个性器官，咁另外一个性器官就系佢嘅生命嘅方舟咯，救捻咗佢咯。 哦，真操你妈逼啊！啊，前者呢句。 咁系啊嘛，咁大陆人而家移民又少啲用呢招啦。大陆人移民通常都系用钱嘅，即系钱又系佢哋嘅方舟咯。 同埋佢哋有钱读书人比较多，呢个真嘅。佢哋以前又有啲高中出嚟嘅话，英文好少少咧，考过咗 IELTS 咧，同埋够即系又读埋 Bachelor 同埋 Master 咧，就够分数咧，移民系容易啲嘅，因为佢哋始终有钱同埋人多咁。即系你可以讲佢话系咩乜乜乜嘢百分之啲财富控制喺1%嘅人手上系， 但佢百分之一个 scale 好捻大啊嘛，屌十四亿人百分之一都好捻多啦， 冇错啊， 都千几万喎、 啊，系啊， 都千几万喎、 啊，都几恐怖啊，踩都踩冧你， 千几万系有钱佬喎、啊，屌， 佢放一个镇嘅有钱佬嚟，即系去一个外国地方，佢已经可以将嗰度嘅楼价咧系。即系个供求咧，已经会令到佢失衡。其实系咁样，其实就 一百个富豪嚟一个城市已经够。 其实系噶，咁但系你话呢啲系对经济有冇好处呢？其实系有嘅，我认为，因为如果佢哋将嗰个楼市令，即系楼市 个价值 推高咧，系全民受惠嘅。喺澳洲、纽西兰呢啲国家，即系好多人当然唔系咁讲啦。即 系， 尤其是新嚟嗰啲热狗啦，新嚟嗰啲热狗咧就话炒贵啲大陆人炒贵晒啲楼，即系搞到民不聊生啦，黐鸠线嘅。等我搞解释俾你听，点解唔系民不聊生？如果一个地方有七成嘅人系有楼嘅话，啲楼升咗，佢点会民不聊生啊？屌老尾，即系 佢哋多咗钱添， 佢仲多咗钱添。其实只不过个问题就系个输家同赢家嘅距离拉远咗。所以先至会令到有啲人会有反弹，因为输家咧，佢哋冇钱咧，呢个搭上呢个楼市升值嘅快车咧，其实佢哋条气系唔顺嘅， 真系唔 顺啊！所以我有个同事咪就咁样咯，喺加拿大败走翻嚟香港，搵翻四五年前先，跟住先至再翻加拿大买翻个 apartment。买翻 apartment 咁样， 买间细细地应该得嘅。 系啦系啦，即系喺香港搵一搵钱先啊。 沈大叔到而家未有楼住啊，未买楼 咁惨 唔惨？唔怪佢成日想楼市冧咯， 因为佢睇死个冧啊。 佢都白痴啊！佢就真系比较咩啲啊，老实啲，因为可能佢真系可能真系由佢想睇淡嘅，由头沽到尾嘅，真系。因为如果佢唔沽嘅话咧，冇理由。会升得咁劲咯？呢盏明灯，即系如果佢冇将自己嗰层楼都按 Q 埋嘅话咧， 吓、啊， 即系我谂 起咗隔篱台啊，鳄鱼按捻咗层楼去搞个望台变成主流 村。佢有理想嘅啫，啊，佢理想系做大公堂， 唔系真系直接咁抌钱落咸水海，差唔多就屌，将个望台变成主流传媒咁啊级数。 唔得， 个名傻捻咗，但系点贵到 Netflix 噶嘛？ 喂，但系个命运 好啲啊， 吓系，但系个命运都几奇妙、啊。佢按咗层楼搞个网台，但系造就咗 Barry Ma 喺个网台度再卖马来西亚楼赚钱， 仲赚几球嘢， 系咯， 系啊， 佢契弟嚟噶嘛？Barry Ma 佢系搞呢个楼契速递啊嘛，咁啊叫契弟咯， 契速。 系啊，佢之前孭咗好似十几份契啊嘛，嗰啲正契正式契弟 ，Barry Ma， 屌老尾， 佢去到马来西亚会做蝗虫啊，咁捻贵食，带咁多人去食嘢吓，马来西亚本嚟啲物价唔高，屌你老尾，搵晒一班香港人去食鸠晒鬼啲价钱，屌佢老母， 佢唔知又带埋啲人咧走去嗰啲马来西亚啲超市喺度劲扫货点样噶嘛，嗰啲。喂，其实香港人咧去旅行咧，去到人哋唔同国家啲超级市场喺度劲扫货，即系见到啲嘢，哇，好得意啊！嗰啲 VR 鬼 好平系嘛？ 系啊，好平啊，买到成大车啊，一路买一路嘻嘻哈哈。喂，其实真系好港王嗰啲 feel， 即系有时我去旅行或者去外地见到啲香港人咁样咧，喂，即系我都弹开远少少。 其实就系咁啦，没有谁比谁高尚啦，又系嗰句啦，即系 冇错。 你大陆人嚟香港买嘢，啲香港人秒，其实只不过代表咗香港人嘅素质唔够咯。所以即系而家我用大陆黄语讲翻啊，香港人素质唔够。因为如果你素质系够嘅话咧，你自己咧就唔会双重标准嘅，知唔知啊？你去到外国咧。就唔会好似蝗虫咁样扫 Q 晒人哋啲嘢 嘅。系，我讲一句啦，呢啲应该系咁讲啊。香港人就系憎人富贵厌人贫啊嘛。 啱啊。 呢个系香港精神之一嚟噶嘛，即系中国人嘅劣根性啦吓。咁老实讲，以前我富贵嗰阵我咁样，我而家见到你学我咁样，更加增一百万倍啦。即系等于个妹仔，即系等于小姐沦落啦，见到个妹仔变咗做。 变咗做小姐富贵啦，做翻我以前做嘅嘢，条戏梗系错噶嘛。 啱啊！ 大家应该向叶太学下嘛，即系喂，而佢以前嘅妹仔做咗特首啊，佢几忍得，几有风度啊。 哦，咁佢呢下系真系有风度喎，即系觉得佢其实佢 大家际遇唔一样，即系讲真。 同埋佢呢几年咧不断咁又进步，即系佢系明白咗咧，当年廿三条时候，佢系嗱，当然佢嘅心依然可能都好捻憎啲香港人搞到佢落台，但系佢即系点讲啊？即系个人会识得扮嘢咗啊，反而吸到正中间路啊，中间选民嘅票啊，讲真啊。 阿叶太是很叻的人嚟嘅，同埋佢 EQ 很高嘅，即系唔系一般人学得到啊！唔好意思， 佢经历过咁多，老实讲，经历过选举嘅人，佢明白到一样嘢叫谦卑。你即系 或者讲话扮谦卑啦，系嘛？ 你点都好，你经历过选举，你就真正经历过选举，真正赢过，佢知道点样玩个游戏。嘅人就会变噶啦嘛，即系成长咗。可能佢以前做公务员嗰阵，佢高高在上噶嘛。公务员嘅特色就系我有权，我好威。但系你要去捞民主政治嘅时候，你嘅人就要学得谦卑噶啦嘛。接触个群众，知道个社会系点运作，就唔同噶啦嘛。 就唔使喺 Facebook 打飞机啦，好似某啲人咁。 梗系啦。 咁1.93咁，佢都 喂喂喂喂，唔好讲啊，唔好讲啊，再讲就俾人封台噶啦。 唔系，我想讲佢就系即系冇佢就系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咯，即系负面嘅 反面教材啦。 就系佢冇从失败中学习啊嘛，佢不断失败咯，所以佢因为佢认为自己嗰套一直都系啱啊，但系佢冇自己修正自己做嘢方法啊嘛。如果一个人佢一直做嘢都系唔成功嘅，咁如果佢继续用同一个方法去做嘢，咁点会有一个唔同嘅结果呢？系咪先？ 系啦。 其实如果一个人做嘢长期唔成功嘅话，你应该审视一下自己做嘢嘅方法有冇问题。如果系有问题嘅话，你要修正咯。咁你修正咗之后，咁咪会应该会越嚟越成功啦。但系当然你修正可能会即系一个尝试，咁可能会即系尝试都会有错误嘅尝试或者失败嘅尝试。咁但系你要不断修正自己做嘢嘅方法咯。咁去到最后获取成功啊嘛。 系，呢个啱喎。啊，嘉诚你讲先， 依个系同你个人有冇长大有冇关系噶嘛？有啲人系永远唔肯长大啊嘛 ，adult kid 啊嘛， 我唔觉得啦，所以成日讲中学发生咩事啦，屌， 嗱，其实等于咁样啫嘛，其实你有时啲人嘅失败咧，你要好逻辑咁去谂噶嘛，即系等于佢选141票嗰次咁，跟住1.93% 又系咁样，跟住。即系例如咁啦，你两次你都又系失败嘅话，咁、那个共通点都系一样嘢啫，都系你自己啫嘛。即系你两次选举两样嘢嚟噶嘛，不变嘅系你自己，即系佢自己嘛。咁佢要检讨翻佢自己系咪有问题咯？系咪先？ 但系其实有啲人性格就系咁样喎，所以其实 我啲天生失败者嚟嘅呢啲系 天生失败者系 系啊， 你即系学老执老师老。算啦，我哋唔好讲佢都系。 唔系咁讲翻，即系天生失败者。所以嗱，你其实热狗就唔系失败者喎？点解咧？即系又讲翻呢个移民嘅问题。嗱，佢哋喺香港宣扬一套嘢就系，即系大陆人系蝗虫啊，就嚟即系抢晒香港人啲嘢啊。咁但系佢自己就即系佢哋系反而系叻喎？点解咧？就系佢哋睇到呢一套咁样宣传呢个失败嘅嘢咧，即系其实就冇乜用嘅。咁佢结果咧就。自己就蜕变，你明唔明啊？自己蜕变成一只蝗虫，咁啊移去外地，用性器官嚟换呢个居留权。咁 反攻大陆得唔得啊？人哋咁讲 系，跟住仲扑街喎！但系佢哋咧就继续宣传呢个大陆人系蝗虫嘅仇恨咯，即系佢攞咗呢个居留权之后咧，仲要继续宣传即系对蝗虫嘅仇恨咯。喺外国，你谂下，即系佢哋其实。 即系逻辑就系咁样啦，我就想问啦，咁佢移民咗外国啦，咁应该系落地生根啦。咁佢成日屌柒嗰啲大陆人话去即系你移民咗香港仲唔捻识讲广东话嘅，咁即系未够 simulation 啦，即系 simulation 叫咩？即系未够同化。咁点解佢哋咁捻挂住香港嗰啲嘢嘅咧？ 唔系，佢哋其实最主要唔系挂住香港，佢哋其实借屌香港嘅大陆人咧嚟获取对，即系等白人同佢觉得自己系一样啊！你明唔明啊？等即系等外 点一样啊？又唔系白色嘅， 咁咪就系咯。 我唔知啊，但系个心态就系咁咯，即系佢哋佢哋就屌人成佢哋好中意屌人一样嘢，就系成日屌人话人哋歧视佢，就系话咧我咧就好憎人哋咧 play 呢个 race card， 啲白人咧就成日讲呢样嘢，就成日话啲少数族裔 play 呢个 race card， 咁佢咧就如果系有一个即系有啲热狗咧就会出嚟讲话我系唔会咁容易 play the race card 嘅， 甚至陶杰支持者都好中意咁讲嘅。 喂，我谂咧，即系呢类人咧，其实系想话俾啲白人听，或者世界嘅人听啊。佢哋呢啲去到呢度地方嘅华人咧，系分即系呢啲亚洲人咧，分两类嘅，一种咧就系蝗虫，一种咧就系佢哋呢啲。 冇错啦 ，exactly，exactly， 系冇错啦 ，exactly 啊，许 留有条台湾婆就系咁啦，你嗰叫乜鬼嘢？即系以前。上个芒果佬个台做节目，一个国家党嗰叫乜鬼嘢啊？即系叫咩 Lin 啦 ，Sandy Lin 系嘛？即系佢就参加咗一个澳洲比较好比几出名嘅叫 One Nation 个 party 咧。咁佢 系 Pauline Hanson 系啊， 最歧视亚洲人嘅红发巫婆系啦。咁佢加入咗个党，咁佢就。哎，真 BC 讲啦，都系 我加入咗个党，咁咧，就谂住代呢个党咧，系选呢、這个当地嘅，好似系 中 议系 Senate 中议 系啊 Senate， 咁咧咁佢就讲咗啲嘢，就好似系歧视啲同志，咁之后咧就受到好多压力，咁就退咗党，就唔选啦。而家咧就同呢个 Pauline Hanson 都咩啦，就闹翻咗添。咁佢咧就喺接受呢个传媒访问啦，佢话咧Asian 就分两种，系 good 同埋 bad。咁咧就，但系咧我就想问，就睇你个样子，我点知你好嘅 Asian 定系 bad relation？ bad Asian 啊 ，sorry。 梗系分唔到啦！你查案底就分到 good or bad， 屌你老尾！即系其实嗰啲佢呢啲人呢啲人咧又系鸠噏嘅。其实佢就想讲话支持 Pauline Hanson 呢个种族歧视嘅臭閪咧，就系好人；唔支持咧就系坏人。佢就咁样讲，二分化。 即系啊！即系等于阿司徒华先生讲过话，最紧要攞住支麦啊嘛。即系红，你有住支麦，你就会有个话语权、解释权。你睇下咩人大释法啊，等等啊，即系最对件事物嘅解释权拿咗喺手，我就会有嗰个权。佢哋其实都系讲一套咁嘅思维啊 嘛。系啊， 系嘅， 绝对系。 即系等于网上有啲人系咁话，你系共匪，你系共匪，你系共匪。佢哋谂住咁样大声。然之后攞咗个话语权去指责别人啊嘛，好多组织亦都系用呢一招啊嘛， 咪咯，即系好似成日屌民主党香港个组织咯， 系啦， 就 抢个道德高地，然之后就指责人啊， 咁即系好似某啲政党咁啦，即系佢哋即系不断指责民主党系卖香港咯，其实又系嗰种做法啫。即系佢系要 芒果佬绝招啊嘛， 系 最高道德高地，然之后就指责人。不过个道德高地连佢自己都 touch 唔到，讲嘅啫嘛。 系 但系而家 芒毒心法啦， 但系而家好夸张。而家系即系呢个芒毒咧，系散布到咧系有九成嘅反对组织，即系除咗民主党之外咧。同埋公民党之外咧，其实所有喺呢个 公民党都一啲啲嘅啫， 公民 党 一啲啲 都系咩？ 有一两个系啦，阿谭 Sir 我哋都窒过去啦，啊，咁啊冇办法啦，即系呢个，冇啊向本土靠拢啊嘛，佢哋个做法系，咁讲翻呢个用性器官换呢、這个即系居留权嘅嘢啦，咁即系你香港人而家就做得多呢样嘢啦，其实就即系我睇到就系、是。同埋佢哋， 哇！你咁讲，哇！你打烂晒你嘅玻璃心，我同你讲， 比大陆人系多好多啊！个比例嚟讲，真噶。 你唔好忘记，香港人系女多男少啊嘛。 同埋香港人系冇钱啊嘛，而家最捻大嘅镬就系，即系香港如果有钱嘅人系唔会，即系当然啦，有钱就其实 一早走咗咯，或者 系有钱咧就未必想移民嘅。其实香港人好老实讲啦，佢 系系 即系其实香港嘅环境唔系咁差嘛。其实而家最大镬咧就系冇钱嘅人就好想移民，有钱嘅人咧其实就唔系好想走啊。即系佢讲就话想走，但实际上佢就唔会走嘅，佢就系想要一个身份啫。即系去外国攞一个身份，咁但系如果冇钱嘅人咧，佢真系想走啊，佢系想离开香港呢个咁扑街嘅地方。喺即系喺佢哋眼中啊，因为其实佢哋系社会上面嘅，即系我都唔介意讲啦。其实佢哋系社会上面嘅 loser 啊嘛，好多而家搞社运或者好多真系想即系对香港好灰心嘅人，其实就系社会上嘅失败者。其实唔系完全系佢哋嘅错嚟嘅。因为个社会系真系嘅压迫得好犀利嘛，同埋有啲系 唔好话系失败嘅，可以话向上流动唔到嘅人啊。可以咁讲。 你可以，你如果你系即系点样讲咧？用外交辞令就系咁样。但如果 系啦， 如果好 typical 嘅讲法就系佢哋系 loser， 事实上系，因为佢哋喺社会上面系分唔到即系嗰个经济增长嘅成果嘛。 系，冇错。 同埋佢睇唔到前路嘛，有好多系咁样样啊。即系你譬如，其实可能搵两三万嘅都，其实都唔系差。不过佢觉得佢哋棘死咗，又买唔到楼， 两三万供唔到楼嘅。 系啊，又买唔到楼，又唔可以再向上流动。咁佢咪觉得，唉，我都即系冇乜希望，咪要走咯。即系所以而家就系有好多人，有香港人就系宁愿听阿 Q 仔讲去外国做黑工。都唔宁愿留喺香港，其实就唔 make sense 嘅成套嘢。你如果去外国做黑工，系辛苦过喺香港做地盘咯。你都讲过啊，但系都唔去做地盘。 但系我咁睇啊，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咩爱尔兰啊，或者睇下加拿大啊呢啲，即系咩爱尔兰啊、冰岛啊嗰啲咧，佢啲后生仔都周围闯噶。你睇英国嗰啲 啊，欧洲有自由出入啊嘛，唔同嘅。 是的，但是即是香港人其实都向外闯的。我们后生的我们那辈啊八九十年代很多人都向外闯的。但是现在一辈香港人不去了。 其实就大陆是有机会的。但是有很多人就很蔑视大陆这个市场。 但其实你是要向外闯的。我唔即系而家我咁样讲，很多人都会说、哎、你们移咗民梗系咁样讲啦。 是的。 但系其实如果你系啊，但系如果当你睇翻呢个世界上其他国家好多，譬如话苏格兰、爱尔兰人不嬲都向外闯噶啦，佢就话当年去美国，系去北美洲闯，有啲去欧洲闯。咁你话我好憎啲德国佬嘅，但系睇钱份上你都要去噶啦。咁我当年出嚟冇嘢做，我都要洗厕所啦，系咪？个个人都系要去挨噶，并不代表你自己系高，没有谁比谁高尚。 但是他们可能觉得在外国捱的高级一点咯。 其实都是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这个真的。真必须 的。那么当然 是的。因为 他们可能想。他们可能想脱离那种共匪的那个魔掌底下的。那种的低气压。可能都是那句，你们不是那个生活在香港的社会呢，即如果你有留意嘅咧，你会发觉系好多一啲即唔同嘅嘢，你会觉得系都系会有时几压迫嘅。你例如可能你见到嗰啲咩西洋菜街大妈舞嗰啲啊，即搞到乌烟瘴气啊，即政府又搞唔到啊。例如好似啲青年人嗰个向上流嗰个问题，又系可能会有大陆人嗰啲学生啊嚟到同佢哋争嗰啲咁样，即会种种系都不如意咯，你会见到系，即系成个社会系充满住好多呢啲咯，再加上苹果日报啦，即系再火上加油喺度不断渲染呢样嘢啦。 最初系得热血时报嘅，但系我唔知点解肥佬黎会将佢成份苹果日报变咗一份加强版嘅热血时报咯。 但系佢又有啲有质素嘅文章喎，都有，好奇怪，佢系即系我觉得又好似将啲有质素文章拉低咗咁咯，系一份。一样嘅报纸入边，因为我睇佢其他古德明啊嗰啲文章都好有质素喎，其实都 因为古德明个人有质素啫，唔系苹果份报纸有质素嘛。 哦，咁又系，咁又系，系咁啊！我哋又要讲下啲 working holiday 啦，咁样头先我哋讲过啦，咁 叫做向外闯啦。呢几年咧 ，working holiday 其实都几几流行嘅喺澳洲咁。我就听到佢哋经常讲一句就系、是，喺亚洲国家就会又话有咩啊？嗰啲台湾佬成日讲咩爆肝啊？其实我唔知咩意思嘅，即系系咪 工时太 加班啊嘛？ 工时太长，因为个体力不支，咁啊好伤肝嘅，又开夜长时间，咁啊叫爆肝咯吓，佢哋咁讲啦。 哦，咁咧其实咧台湾都媒体其实都经常。都会制造啲咁嘅 atmosphere 啊，就系好似即系咩黑色咩鬼岛啊啲咁嘅嘢，就即系话诶，不如嚟澳洲啊住两年啊，闯一闯啊咁样，睇下呢个世界点啊，睇人哋即系我哋咩啊，嗰啲我哋点样生活咁样咧，其实都系，其实台湾都系同香港都有少少似嘅，啲媒体都会渲染到外国比较好少少啦。咁咧，今日我哋都计过条数咧，系咪啊？陆可以嗰啲人话，好似喺呢度赚嘅两年钱就可以好容易买到楼，系嘛？ 系啊，我听嗱，我哋每一集讲过，即系满手精液系女版嘅 working holiday，working holiday 啦。咁我就谂啊，好似未试过讲男版嚟到系有啲咩做喎？因为我最近咧听到僆仔佢就同我讲，跟住佢就话喂，我嚟紧咧会去澳洲，跟住我喂，咁你去澳洲有咩搞读书啊？佢话唔系啊 ，working holiday 两年咁样啦。咁我话咦，咁你过去咩搞啊？跟住佢就话喂，你过到去啊，啲人工都唔错噶，基本都4-5万蚊个月啊，港纸啊。咁佢话哦，嗰4-5万蚊个月做咩啊？因为我仲好有印象咧，大家讲嗰个咩满手精液的咩女仔嗰、那个、那个故事噶嘛，系咪先？咁辛苦要帮人打飞机啦。咁我心谂咩4-5万？佢做农夫、啊，农夫有4-5万、啊，跟住就话，4-5万蚊港纸一个月啦，嗰边啊好快买到楼噶啦，诶起码都买一两间到时咁啊。哇，冇夸张， 打飞机都唔会有4-5万、啊。我哋嗰个故仔讲得好清楚，打飞机系唔会有嘅，真系要搏埋先至可能会有4-5万蚊一个月、啊。真喎， 跟住佢仲话可以接埋个阿妈过嚟，可以住一排喎。我恭喜你啊！ 吓，请问佢之前有冇去嗰度做过 working holiday？ 冇噶，冇噶， 即系纯系上网睇资料就以为系真嗰啲， 全部睇苹果日报啦，同埋可能佢台湾嗰个台币去改，佢以为系港币咯。有好多台，其实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嘅人系台湾人多噶嘛。咁有佢4-5万， 但系同埋日本仔啊，都几多，除咗台湾人，第二多就日本仔。 咁佢如果佢讲几多万，即系我认为啦，如果4-5万，我觉得佢只不过系睇咗台币咯，因为台湾人佢梗系会转翻做台币噶嘛。 嗱，咁我而家就睇咗一份工啦，即系普通嘅工作啦。咁咧就系比较厌恶嘅，就系、是、牛肉羊肉厂啦，喺 Tamworth， 即系 New South Wales 个一个镇仔啦，咁样。嗱。大家一齐计下啦，晚班就$43一个钟头，咁咧最高系43个钟，睇下先，43×43，哇，真系有1800蚊喎，屌！但系你做唔到咁多嘅，因为 冇够辛苦 啊嘛， 因为会好攰啊，你做呢啲咁体力咁 intensive 嘅工咧，你最多只可以 嗰啲地方， 其实你 血腥味好臭， 其实你最多只可以做一个礼拜，我保守估计你最多只可以做24个钟。是做不到43的，實死的個人。那如果你24×43，你一個禮拜1032蚊，那這個數呢就未計税的。那如果你要交返税呢，就大概、啊、因為如果你用 ABN 出數啦，即不是用 800蚊不到啦， 800蚊一個禮拜，那如果你不吃不著，那一年都是得41600蚊落袋，咁一年喎、啊、呢、這个数系，所以唔好以为系一个月、啊。咁如果一年呢个数嘅话，你乘翻6就系港纸，咁啊24万除翻12，你做成年都系得，即系如果你成年摊长嚟计咧，咁你就有28,800蚊一个月。咁呢个咧就系净袋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要使费啦。咁澳洲通常嘅使费一个礼拜可能。如果你悭啲嘅话，可能400蚊搞掂啦，即系已经系悭噶啦，400蚊。咁你其实一个月即系净袋咧就 哦，佢头先话包住就系 佢话$100啫，嗰度嗰个厂附近包帮你租埋$100咧，但系你食嘅话，我就当你用$200咯。咁其实都唔系好多嘅， 得翻一半咯，咪得翻万零蚊咯，咪得翻万零蚊咯。你储就储到万零蚊啦，一个月就咁计啦，条数就简单咁计。就如果你做啲体力劳动系万零蚊，咁但系好多时咧呢种工咧，一般香港人做唔嚟嘅，因为太臭同埋太厌恶性啊。即系如果你 血腥味好鬼浓啊，嗰啲味。 即系我就觉得，你话如果你话你自己做咗呢啲工嘅话，你不如喺香港做地盘，个人工仲高添，高过呢个数啊。其实真系唔需要，系啊，真系唔需要去、去澳洲啊。 做地盘做装修好过做嗰啲啊。 其实做油 有 都发过呢个数啊。即系做油有香港， 佢哋有冇福利嘅、即系有咩病好捻贵嗰啲外国人睇病喺澳洲 睇医生大概$150睇个证，唔包药，药仲要加多$50到啦。通常要$200一个证啊。如果冇即系冇福利嘅人啊，系好劲啊。同埋工伤嗰啲又要买保险嘅，你冇保险又唔得嘅。咁结果就其实就实际上实代咧就唔会有$40,000咯。即系如果佢认为会有$40,000嘅，呢个系台币啦，即系台币就啱数啦，即系计到条数就台币，即系$40,000就系台币，就唔系港币。 即系黐地嘅，不过听有啲人讲咧，就话如果去加拿大做 working holiday 咧，就好难揾工嘅，系咪啊？家产，不如你俾啲 tips 大家。 呢个冇乜点研究，不过我估可能系应该系，因为即系老实讲呢边啊，成日都话人工一定唔高噶啦。啊、而且依边成日都要你话有 Canadian experience， 依样嘢好杂细，你嚟到呢度做，佢会一定 kick 你。咁啊，不过佢譬如话安省而家话会加依个薪金啊，最低工资，我谂如果你 working holiday 嚟到，都应该攞到嘅。 我系我都听 个钟，系咯， 我都听人讲话系嚟到加拿大都系得最低工资嘅咋，啲咁即系。都是那句啦，纯粹嚟再感受一下呢边嘅外国嘅气氛啊啲咁。 系啊，咁呢度最低工资下年就升到$14个钟啦，都已经闹到炒虾拆蟹啦，即系嗰啲小商户，所以佢亦都会控制嘅成本唔会咁容易，请你班人咯，请你啲外国去 working holiday 咯。我冇乜点深究呢个题目啦吓。 哦，咁啊唔紧要，咪点啊知道当地。会唔会难请人先咯？即系喂，你当地 我相信会，我相信会系，因为每年出嚟由大学，即系其实加拿大嘅人口系又有移民有成咧比较多咧，佢唔需要咁多 working holiday 啊嘛。 哦，所有行书店咧，我都系见到系介绍人去澳洲做 working holiday 多啲。 系， 其实澳洲可能最好嘅地方，即系如果 working holiday 嚟讲，但系你话人工系咪真系会有$40,000？即系。我可以同你讲系发梦，除非买屎忽咯，即系如果男人嘅话， 即系老实讲 working holiday， 因为其实即系等于外国外籍劳工啫嘛。如果做嘅，我谂都系做 farm 嘅就嚟到加拿大。不过依边都可以请墨西哥人做啦，佢唔需要请你特登请你个 working holiday 做噶嘛。 嗯， 大家人口 因为请墨西哥人， 人口 咁啊系， 即系你澳洲就其实主要系一个白人主导嘅社会嘛。咁你白人有好多工唔肯做嘅，真系好老实讲，佢宁愿攞福利都唔做。咁变过咗就有一个机会俾台湾人去做。其实以前系冇人系肯去做嘅，除台日本人咧系近呢六七年先多嘅 啫。就韩国仔咯、啊， 其实之前就少嘅，即系我认为之前系最多就台湾人。其实十年前嘅话就台湾人系最多嘅，而家都系啦，当然。嗯咁但系就十年前就唔会有日本人肯去做嘅，其实 working holiday， 嗯， 系近呢 做鸡嘅比较多啲，讲真就系 系近呢六七年特别多。其实讲真，即系就算十年前都唔系真系咁多日本人喺 Cairns 嗰度做鸡嘅。我嘅理解就系、近呢六七年咧，即系日本个经济环境更加差咗咧，先特别多人走出国做呢啲嘢咯。 所以叫日本城咯，其实。Cairns 叫日本城，其实就叫正確啲嚟讲就日本继承啊，即系唔好听啲讲就叫做 冇办法。 佢赌场附近好多噶，你哋会睇到，其实都 都有啲企喺街道嗰啲一堆堆啊，嗰啲其实大家都明白噶，嗰啲白人亦都好明白吓、啊，都好明白呢啲咁嘅嘢，所以working holiday 一个 experience 咯。如果你真系想感受下外国生活，系即系佢哋就咁讲，即系睇啲台湾佬佢成日话嗱，嚟到澳洲咧，放工就放工噶啦，唔使好似台湾咁，仲要带份嘢翻屋企做，或者挨到三更半夜先可以再翻屋企咯。 嗯，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讲啦，因为其实呢个 topic 可以讲深入啲嘅，不过时间长一啲啦，啊， 好。 好 ，OK， 拜拜， 好，拜拜。